9969，听资讯。 中秋假期后，距离国庆的假期时间还有不到一个星期。在今年的国庆假期，你的出行计划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在下午的17点，由主播乔伊继续陪你一起听资讯。国际足联年度颁奖典礼在伦敦举行， FIFA 年度最佳球员正式公布，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、利亚、 C 罗和萨拉赫当选2018年度世界足球先生，打破了过去十年这一奖项由梅西和 C 罗二人垄断的局面。此前他还刚刚拿到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。日前，国家卫健委表示，青少年应控制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，非学习目的使用单次不宜超过15分，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个小时。此外，青少年应保证充足的睡眠。一般来说，小学生每天10个小时，初中生9小时，高中生8小时。在饮食方面，应保证每天摄入300克奶或奶制品，要常吃豆制品。一直被消费者视为食品安全象征的 QS 标志，已于2015年起逐步被 SC 编号取代，并于2018年10月1日起停止使用。随着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，明确规定在食品包装上应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，可以达到识别查询的目的，实现产品的追溯。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意见，提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税务总局派出36个督察组，分赴各省、区、市税务部门，对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、深化放管服改革等工作，开展专项督导督查。北京市工商局近日表示，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期间，共接到互联网销售相关投诉1445件。最近，新加坡一家公司研发了一款既像飞机一样乘风，又能像渡轮一辆破浪的海上交通工具，中文译名为飞鱼，可在距离水面1至7米的高度飞行，只需要2名机组人员就可以驾驶，最多可搭载8名乘客，而且不需要跑道起飞和着陆，停靠时对泊位站的要求也相对简单。飞鱼现阶段仍然在不断完善自身的技术和安全性，如果推向市场，将首先用于印尼、菲律宾、加勒比海和马尔代夫等1000个岛屿之间的旅行。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全部资讯内容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，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想当初太自慰，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，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 如情随梦去，你不要计。珍贵，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谁能代替你地位？